我心要紧啊，对头星，我的声好鼓励，浇冷水呀，两股霸道四幺零，哎呦，上下牙齿，我得直打颤，心高怒，要正经， 开门呐！ 我等是谁呢？原来是我们那个瘸子， 可不他， 派他来干什么来了？ 放心，咱们俩呗。 这个 开门， 干什么来了？吓我这一跳！ 刚才我在犹太家看见姓何的变颜变色，咱们的事情要是让他知道了，那可就糟了。 那可怎么办呢？ 两小非君子，无毒不丈夫。你们看。 火 先烧了仓库，再烧了账目，咱们给他来个死无对证，这叫借刀杀人。 好，不好了，胡素芳来了。 好， 快走， 他们又偷盗种呢，门锁着，可屋里点着灯，我可不能中了他们的圈套。大婶儿，大婶儿，啊！莫非他们要烧仓库？啊！ 烧坏呀，粮食被火焚。

满天都的人，我要胆小就不把他不听，我要过命就不怕不伤身，我心里端来做地方，我无私无卑不亏心，你们血口喷人中和用你个小小的口子欺瞒我的口的声音， 什么事情也干不好了，这个大队委啊我也不想当了，这个是我的辞职报告信。 是啊， 你个缺大爷，咱们这儿是干部本来就缺，您在一料挑的上我一人怎么办呢？这个啊，有什么话您说。 好吧，让我干也行。你们队里的事要公事公办。 有什么话说。 胡素芳偷稻种的事你们要迅速处理才是啊。 是啊，你们得管一管呢。 行，今天晚上开个队委会，在会上我把这个问题提出来，您说呢？ 既然这样好吧，那我就先把它收起来。我就回去了。 阙大爷，阙大爷，您还没吃饭呢吧？我给您做饭去。广西，你也别走了啊，今儿在家吃饭。 算了， 阙大爷，回去吧。你就别客气了，在这儿吃饭。吃完饭，咱们爷儿俩还得聊聊呢。哎，坐这儿啊。有什么问题啊？你就提出来。 大队长啊，咱们队里的鸭食没了。我想叫有才到公社去买趟鸭食去。 行，什么时候去啊？ 明天一早去，天黑以前赶回来。 行，广西啊，跟有才说，让他买船鸭食去啊。 大队长啊，我看这事儿啊，还是等何书记回来跟他商量商量再说吧，不然人家又有意见了。 什么？那

倘若是他把实话说了、这千年大树连根刨，小陈庄太上皇若非看到，他只怕小诸葛要入笼牢，夜间不宜回，把油菜胸中暗藏两把刀，有才有才有才， you、uh-huh.